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天网捞个大胖鱼，由于体积的原因由于体积的原因啊由于体积的原因，妞妞姐姐是绝对不可能从两个三岁孩子的鱼往下扔。由于体积的原因，妞妞姐姐是绝对不可能从两个三岁孩子的鱼往下被通过的。所以啊，妞妞姐姐只有当渔网的份儿了。